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北五环肖家河桥西向东有事故，后车行驶缓慢，青通快速进行方向，高碑店桥东至四惠桥目前交通运行压力集中。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汽车音乐会2018年继续出发，继续相伴在路上。北京时间9:01:42，2018年11月26日星期一，新的一周，新的开始，有没有守候的汽车音乐会这里来呢？好了，新朋友在左边，搜寻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赶快来刷存在吧。同时更欢迎你把你的微信二维码发到这里哈，加你为好友，再把你拉到我们线下大社群当中。好了，线下大社群的朋友就站在右边了，你们的位置呢？你们的红包呢？ 上午9点，阳光刚好。Turn on the radio， 选到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 这里就是北京上空没有压力的汽车音乐空间，汽车音乐会。我是腾斌， 调到专属节奏，开始一段汽车音乐旅途。汽车音乐会和你一起低碳环保，轻装出行。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说到游戏主播，你会想到谁？说到职业赛车手，你又会想到谁？说到演员，你会想到谁？说到经典的流行歌曲，你会想到谁？我说到行走的 CD， 你又会想到他们吗？非常经典的海阔天空。10月30日晚7点半，北京凯迪拉克中心全新一代凯迪拉克 CT6 呢，倾力呈现突破想象演唱会。行走的 CD 林俊杰，会唱歌的小仙女田馥甄，重出江湖的华语歌手林忆莲，还有永恒的吉他手黄贯中。当今华语乐坛最炙手可热的四位实力唱将将联袂献唱，他们将如何诠释突破想象？让我们一起期待即将到来的狂欢盛典吧。从不有风起过，这场盛宴邀请你在一段节奏当中欢舞，在一曲含情当中沉沦，你的一切将用音乐来唤醒，一切尽在凯迪拉克品牌之夜。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北京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参与话题讨论，即有机会获得演唱会的门票哦。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马上来揭晓全新一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第50到底46位的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50名 Corolla Come and Get It。 第49名 吴建豪说爱就爱。 看你这些招数，渴望创造态度， 轮到你大展身手，就别做委屈。 第48名，欧德阳唐娜时间的河。 想一想太匆匆，太阳从来不会再等待。 第47名，刘惜君旅途。 开始飞翔，远方不在乎旅途什么。 第46名， Michael Bublé The Popini Sisters Nevertheless。 Maybe I'm right and maybe I'm wrong, well maybe I'm weak and maybe I'm strong。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Pull my heart out of my chest, train my mind so I forget. Sink your teeth into my bones, dig me out then fill the hole. Tear me apart, tear me apart and watch it burn. Tear me apart, tear me apart and watch it burn. All that's left is a window to my soul. Falling faster, you made my heart your bones. Come and get it one more time. Whoa. If you wanna lose your mind. Whoa. Come and get it one more time. Whoa. If you wanna lose your mind. Whoa. Come and get it. If you wanna lose your mind. Whoa. Come and get it. If you wanna lose your mind. Whoa. Come and get it. Come and get it one more time. Whoa. If you wanna lose your mind. Whoa. Come and get it one more time. Whoa. If you wanna lose your mind. Whoa. Come and get it. Mouth to mouth, I breathe you in. Swallow down your jagged sin. Let it drown inside my veins. The sweetest poison I could take. You make it an art, the way that you scar with every word. But before we reach the end, strip me down again. 陈奕迅的活力感受到了吗？来自美国的电子舞曲音乐团体 Kula 的这一首 Come and Get It， 他们曾经在百大 DJ 排名排在第44位。他们的曲风呢，干脆利落，不拖泥带水，也是新时尚电子舞曲的代言人。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50位。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我不知道，我不想要，总不知道我自己怎么了。 我不知道，我不想要，我的风格我自己怎么了。 我不知道，我只想要爱就爱牵着你往前跑。 着你的笑。什么装笑笑笑笑 爱到疯掉，我不知道我不想要装，不知道我自己怎么了，我不知道我不想要无可奉告，我自己怎么了，我不知道我只想要爱就爱牵着你往前跑， 可以眼神低调，不用担心中招，流言的浓度麻痹不了我没拍心跳。 Try all your life all your eye 让世界都崇拜，爱爱爱 说爱就爱，开诚布公高调的行踪，我们为爱喝彩，什么装笑笑笑笑 说爱就爱一起跳，不要吝啬你的笑笑笑笑笑 放肆言笑， 说爱就爱一起跳，管他今天什么装笑笑笑笑 爱到疯掉。 Girl Oh girl 不用怕出现无限我手摆动。 Oh girl Oh girl 建豪说爱就爱，没记错的话应该剩一首返场歌曲就返回到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9位。这首歌曲的 MV 特别邀请到大师 Lily 来跨刀，打造了超炫的新女友舞蹈，非常新颖的视觉和炫目的拍摄剪辑手法，成就了这首说爱就爱的 music video，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好了，吴建豪说爱就爱，汽车音乐会。 如果能到1000年以后， 迎接光辉岁月， 如果光辉岁月可以永恒， 中 你是魔鬼中， 如果我变成魔鬼中的天使， 至少还有， 如果世界翻天覆地，也至少还有你在身边。你想要的如果都将实现。11月30日，突破想象演唱会，林俊杰、田馥甄、林忆莲、黄贯中与你相约凯迪拉克中心 Cadillac。 暖冬有礼，岁末狂欢，即日起一汽大众新老客户购车可享租购、置换、双享保险、金融无忧贷款、再购、推荐购等12大暖心礼包，更多精彩详询北京当地经销商。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就没敢想过，不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还有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FM 974， 就是喜欢听 北京 Music Radio。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阳光下，时间悄悄流走，嘴角扬起，看见幸福。能不能留下一些痕迹，就让我们值得追逐。 闭上眼，享受微风吹过，赶走寂寞，看不见痛苦。买一张时间列车的票，抛开一切，奔向未来。

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继续来关注音乐方面的消息。蔡依林日前宣布即将推出暌违四年的新专辑，目前相关曲风都还没有公开，却有消息来源透露新专辑的名称和风格走向，让粉丝颇为期待。蔡依林在《呸》这张专辑当中加入了许多批判性的元素，包括狗仔文化、拜金等等，就连公共环保议题也都没有错过，平时更是对两性议题颇有关注。据报道，这次的新作品将延续上一张专辑的色彩，探讨多元社会现象，名称叫做 Ugly Beauty， 新专辑将由索尼音乐发行。接下来看11月24号晚，钟镇涛在香港红磡体育馆举行故事继续演唱会首场演唱会。当晚不只有温拿乐队成员到场担任嘉宾，郑秀文、龚硕良还有梁家辉也上台演唱。另外，钟镇涛的两个女儿也在台上演出，他显然很满意女儿们的表现，更表示两场演唱会不够，希望巡回演唱会的时候还有机会再合唱。同一个晚上，歌手平安唐演唱会在北京举办，平安在演唱会上接连演唱了《姐姐》《越战越勇》等历年专辑中的作品，也翻唱了《洋葱》《我》《回家》等经典金曲。另外，平安在现场自曝自己已经结婚，妻子也在现场，两人还有了爱情的结晶，儿子刚刚出生不满一岁。他在现场唱了写给宝宝的歌 Baby， 大屏上首次曝光了儿子的照片和影像，点点滴滴记录了宝宝的成长和爸爸平安对儿子的寄语，场面非常的温馨。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东二环南段南向北，东三环华威桥到长虹桥南向北，长虹桥到金广桥北向南，以上路段车行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 装修家是一场盛大的遇见，遇到好的装修就是遇到贵人。 一号新家暖冬家装999，品味不妥协，给您期待已久的家。 一号新家暖冬家装999，颜值不将就，给您喜欢很久的家。 一是大写的一，心是温馨的心。一号新家先体验再装修，品质家装对好选择。 若你懂得，请加倍珍惜。400-876-4888，400-876-4888，活动详见店内。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4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45名 American Authors I'm Born to Run。 第44名 Fair 乐团爱的力量。 有爱的力量，前向为发光，就让我们一起拥有幻想，一起飞翔，勇敢打开充满魔力的翅膀。 第43名 吴若希又新人。 为难求友好也可以，就跟随和美与风单凑跟随破雷山草。 第42名 黄绮珊方向。 谁爱我谁就是我的方向。 第41名 Huge Groove Give In To Me。 I want you, you want me, and that's the way it's got。 汽车音乐排行榑 Auto Music Top List。 I'm born to run down rocky cliffs, give me grace。Shattered glass and black holes can't hold me back from where I need to go. Oh, oh, oh. Yellow hills and valleys deep, I watch them move under my feet. 来自美国独立乐队 American Others 带来这首 I'm Born to Run， 我天生爱拼搏，为跑而生的。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5位，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时段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One Two Three。 有爱的力量，前三位发光，就让我们一起拥有幻想，一起飞翔，勇敢打开充满魔力的翅膀。从你的力量，眼泪都蒸发，就让我们一起放肆疯狂，世界善良，没人能抵抗，我爱你的力量、 作品哈，来自飞儿乐团《爱的力量》。 有爱的力量，身上会发光，就让我们一起拥有幻想，一起飞翔，勇敢打开充满魔力的翅膀。 虽然小女生的幸福很简单，就是和心爱的人在一起就够了，但是这种力量很强大哈，并且没有人可以抵抗这种爱的力量。相对于你的微笑那种任性幸福的滋味，这首歌曲呢更加霸气一些哈。印度歌曲的加入，这首歌曲显得很特别。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4位，这里是汽车音乐会。 你要的音乐都在汽车音乐会，120分钟不间断，持续嗨。 现在什么都讲体验式消费，装修也能先体验了。 走进一号新家12风格实景体验房，风格设计、主材配置、软装家具、施工品质，所见即所得，不忽悠。 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金牌橱柜、美国大师漆、圣象地板、马可波罗瓷砖，主材大牌又环保，全屋16件家具都配齐。 一号新家，先体验再装修，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400-876-4888，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继续攀升第43名，歌曲来自吴若希的《又心人》，《喂食神探》的主题歌，听听看吧。 做梦原是最高境地，现实无用回唱当戏，有些苦快乐糖，领略简单滋味。浪漫原是女人专利，画着浓淡神情亦美，在我天空飞。 着难道要讲演技，伴着还是全情入戏，愿这呼吸在世间找不到可以对比，为难再有效日期，捉紧色香味，如放胆抽筋十毫厘，相差千百万里，赠你惊喜，让你欢喜，以心去调味，甜言再制造日期，中风向旖旎，徘徊着靠近又逃离，飘忽所以神秘，尝过一口快收起，谁抵抗谁有你， 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3位，好了，继续攀升第42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也是寂寞的剧场，拉开窗帘，我开歌唱，梦在我脸上化妆，阁楼对面有人鼓掌。 山的方向，这次黄妈将自己的霸气和魅力全部倾注到歌曲当中，释放音乐的洪流，不羁的妩媚，还有爱的力量，爱的方向。 谁爱我，谁就是我的方向。继续攀升，转换情绪了。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来自 Il Groove 的这首 Give In To Me， 上周第46名，本周上升5位，来到第41位。Il 哥是一个长得很帅气的金发的小伙子，1962年出生在音乐世家，小学5年级就开始萨克斯演奏，从事于当地的名家。这首歌呢，上周第46位，本周还是在小小的晋升的状态。感受一下萨克斯的魅力，还有 Il 哥优美的歌声吧。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1位的歌曲，来自 Il Groove 这首 Give In To Me。 当然呢，还有很多好听的歌曲，比如说张学友郑中基的左右为难，雅尼的夜莺这首乐曲，萧亚轩一世的心跳，陶喆的每一面都很美，阿妹张惠妹的 Bad Boy， 还有孙楠和吉克隽逸后唱。汽车音乐会待会儿进入到更加精彩的第2个小时。 每一款汽车都有性格，每一段音乐都有表情。

believing that we belong. But every sun doesn't rise, and no one tells you where you went wrong. Step out, step out of the sun if you keep getting burned. Step out, step out of the sun because you've learned. Because you've learned.Nobody around. Do you ever really crash or even make a sound? When you're falling in a forest and there's nobody around. Do you ever really crash or even make a sound? When you're falling in a forest and there's nobody around. Do you ever really crash or even make a sound? When you're falling in a forest and there's nobody around. Do you ever really crash or even make a sound? Did I even make a sound? Did I even make a sound? It's like I never made a sound. Will I ever make a sound?Can anybody see? Is anybody waving back at me? Is anybody waving? Waving, waving, whoa, oh. 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不用过多介绍，听到这样的音乐风格一定不难猜出是猫头鹰之城的这首 Waving Through a Window。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听我们节目一定要完整收听哈，进入到第二个小时更加精彩了。好，也欢迎你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刷存在，更欢迎新朋友把你们的微信二维码发到这里，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好，欢迎加你为好友，再把你拉到我们的线下大家庭当中啊。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来说一个现在很应景的话题，关于冬季汽车保养的话题。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今天我们来关注一下车的暖风系统。暖风系统能否正常工作，对于冬季无疑是非常重要的。虽然暖风系统比空调系统结构简单，但是在停用一个夏天之后呢，也会出现故障的哦。在入冬前呢，试用一下暖风系统，有没有热风，风机的运转有没有异响，风管呢是否通畅，这是很必要的。有时遇到暖风水管当中的防冻液长期不流动，然后呢就会凝结堵塞了循环管路。我们虽然不影响行车，但是维修起来却十分麻烦。有了问题呢，一定要及时到 4S 店或者修理厂去修理。所以说未雨绸缪嘛，咱们要这个发现问题一定要在前哈，预防为主。如果说这个遇到了问题，然后再恶补，恐怕就要花很多钱，花很多时间和精力了哈。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来自张学友和郑中基的《左右为难》。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起飞，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左手写他

就深深被他吸引了，就是那种头皮发麻的感觉。哎，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个好音乐就是这样的，头皮发麻，然后这个浸润到灵魂的最深处了哈。雅琳的这首音乐是十分深情的作品，旋律非常优美，而且跌宕起伏。音乐的背景呢，正是取自于中国的一段古老的传说。来进入今天的汽车音乐定制。 品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汽车音乐定制，爱车最为贴切的表达，五分钟，只需五分钟，完全懂你。

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九七四，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影讯。截至11月25号下午5:27左右，2018年全国电影票房已经超过2017年总票房559.11亿元，创下了新纪录。这个成绩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10%，其中国产影片票房占比超过60%，票房过亿的影片73部，其中国产影片39部。在即将到来的12月，海王、蜘蛛侠、平行宇宙、龙猫、绿毛怪、格林奇等海外影片与武林怪兽、白蛇缘起、地球最后的夜晚等国产片扎堆上映，有望在年末再掀一波热潮。最终数字将定格在多少，我们拭目以待。再来看，日前青春喜剧电影20岁成人礼主创见面会在北京举行，导演刘畅携片中演员孔垂楠、叶子成、徐小璐等出席活动，回顾拍摄轶事，分享青春记忆。12岁根据韩国现象级青春电影改编，讲述了3个刚满20岁的男孩关于成长和青春的故事。改编自全球畅销小说的好莱坞浪漫爱情喜剧《摘金奇缘》近日也在北京举行了首映礼，导演朱浩玮、主演杨紫琼及制片人约翰·派诺迪出席首映礼，现场分享影片拍摄幕后的趣事。朱浩玮介绍，这是一部关于爱、家庭以及自我价值认同的影片。作为一部近20年来难得一见的全亚裔阵容的好莱坞主流影片，《摘金奇缘》在全球票房与口碑上取得的成功，无疑是一次历史性的突破。在烂番茄的媒体好评率至今维持在92%。该片将于11月30号正式登陆内地各大院线。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美的声音，好有表现力的声音，好有张力的声音，来自 Arena 的这首 Boyfriend Material。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听我们节目要完整收听，而且只有周一哦，每周只有这一天呢，是完完整整的这个时段的25分钟收听，就是今天加起来一共将近120分钟的好歌哈。好了，那接下来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来推荐一个适合秋冬去自驾的好去处。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那今天呢，11月自驾推荐系列来介绍的是四川的海螺沟。四川的初冬呢是不错的旅游时间，天气比深冬要温暖，比我们北方也要温暖一些哈。夏季消融的雪山呢随着气温的降低而慢慢重现，海螺沟呢有丰富的温泉资源，秋冬呢也是泡温泉的最佳时间。想想看，初冬的四川呢，森林红叶漫天的季节什么样子，天青云淡，泡在温泉里，看着天上红叶缤纷，想必是不错的体验吧。海螺沟晴天的时候呢，出现呢会有日照金山的奇景，每当天气晴朗的时候，东方吐白，漫道金光直射在数十座海拔6000米以上的山峰之上，瞬间雪峰金碧辉煌，哇，好漂亮。躺在这个池子里，看着满天的红叶还有金灿灿的山，何等的享受。好了，那赶快计划走起吧，11月哈，赶快去四川的海螺沟。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来自阿妹张惠妹 My Boy。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起飞，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你说的是我不想走，你说的是我不想走，你说的是我从来不放手。我不会问你为什么，你不用教我怎么做，若要抹上最鲜艳的口红、哦哦、原来你是这种 bad boy， 难道我曾经默默纵容，难道是我、哦哦、你说的回忆有很多，你说的专情像烟火，你其实骗了自己，骗了我。什么？你不必再疲于奔波，我要找到最亮眼的自我。原来你是这种 bad boy， 难道我曾经默默纵容，那却是你犯的错。 Bad boy bad boy， 你的坏让我不明白。 Bad boy bad boy， 我必须要离开。 Bad boy Best Music，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Lady Gaga、Carrie Richardson、陶喆、郑秀文、潘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歌来自萧亚轩的《遗失的心跳》，个人认为也是他众多作品当中很突出、很强耳的。好了，这里是汽车音乐会，选择我就对了。 真正的勇气是压力之下的优雅风度，不变的承诺是沧桑过后的勿忘初心。世界再大，也有一首专属于你的音乐。汽车音乐会，选择我，就对了。 选择汽车音乐会，就选择了最棒的音乐，总有一款适合你的，对不对？好了，接下来继续来分享吉克隽逸的 In Control。 歌曲呢源自于他的专辑大无畏当中，他认为大无畏呢是面对挑战时的勇，也是选择放弃时的谋，因此专辑起了这样的名字。来听一下 In Control。 谁说 就不能孤独。哦哦哦，不不烦马路或泥土。哦哦，让身体走越，让心跳大步，让我给你这节奏。现在卸下你所有束缚。哦哦，I'm not gonna stay, I'm not gonna feel